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黄斑变性这个病症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人一老了呀，确实什么病都来了。有人就觉得我岁数老了啊，岁数大了，那可能眼睛也会出问题。其实咱们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说人老珠黄。这可能就是说说明的可能眼睛也会看得出来出现问题。 对。 那比如说黄斑变性哈，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哎，张老师，您说的这个话题啊非常好。其实黄斑病变啊还真是老年人的病变。就是45岁以上的人啊容易发生黄斑变性。所以说我们在医学上啊说这个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是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就是说45岁以下的人一般他不容易发生黄斑变性这样的疾病。但是我们到了45岁以上了，哎，这个人群当中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病率就高了。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呢也就在逐年的上升。所以说呢这个黄斑变性呢它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所以说呢因为老年人哈本身他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就下降嘛，比如说我们体力下降啊，比如说我们反应的这个慢呀，动作的慢呀，你想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在下降，再发生黄斑变性，这可能就令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的降低了。 那这个黄斑变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哈？比如说它跟什么白内障等等的有关联吗？ 它是这样的啊，周老师，您看啊，我们这样解释吧，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照相机吧啊，照相机它有一个镜头，那么现在的这个照相机呢，它是这个数码成像的，它就没有底片了。那么以前的那个光学照相机呢，它这个它不是数字成像的啊，它是要有一个底片的。那么我们以前的照片是用那个底片洗出来的。 对。 现在呢是用这个数码的这个技术，就是数字来成像哈，它用这个数字把它反馈成这个图像，然后呢直接把这个照片打出来，甚至我们在手机上呢就能看到这个图像哈。那么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情况下，你这个图像能出来，那么它肯定有一个成像的一个部位。那么成像的这个部位呢在我们老年人的眼底，就是说我们光线进来以后，这个时候在眼底才能形成一个图像。那么我们光线进来了以后呢，我们要有眼睛要有一个部位它进行识别，识别这个光线，识别这个明光的光线，识别暗光的光线，就是白天在光线强的情况下我们能看清一个物体。那么在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光线不强的情况下，夜间的时候我们仔细的看也可以看见物体，当然特别黑的情况下看不见，有一点亮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见物体的哈。那么这个白天能识别物体呢，是我们眼底它有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叫视锥细胞， 这个锥呢就是锥子的那个锥啊，就是很尖锐的这个意思，就是视锥细胞在起作用。那么晚上我们能看见物体呢，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那么这个视锥细胞跟视干细胞，那个干就是那个干，一个木字旁一个干活的干啊，干字的干，这个字。然后就是晚上识别这个图像呢，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那么无论是白天识别物体的视锥细胞，还是晚上识别物体的视干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寄居的地方。它寄居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寄居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黄斑这个部位了。所以黄斑这个部位呢，它是识别这个图像的细胞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要是发生了病变，你的眼睛就看不清物体了。 那就是说眼睛当中有一个物质就叫黄斑。 对 啊，这个并不是说你发生病变产生的红斑，不是，它原来就有一个叫黄斑。 对啊，而且这个黄斑呢是在我们眼底的一个部位。眼底就好像是照相机的一个底片，对吧？那么这么大一个底片，有一个中央的一个凹陷，那么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黄斑。 黄斑， 叫黄斑。这个黄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能识别物体的那个细胞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发生病变了，所以我们视力下降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刚才周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白内障，它是我们眼睛前面的一个晶状体发生了问题了。就是这个晶状体是干什么用的？晶状体就是您看我们有的时候要看远的东西，有的时候要看近的东西，对吧？我们人为什么远的东西也能看清楚，近的东西也能看清楚呢？这个全在于我们眼睛晶状体的调节。我们晶状体通过变薄变厚的这种调节，就让我们既能看清远的东西，又能看清近的东西。那么晶状体混浊的时候，这个呢，就光线就进不到我们的眼底了。这个晶状体就在我们瞳孔的后面，也就是我们黑眼仁中间有个瞳孔，这个听众朋友都好理解啊。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那么晶状体如果它的调节发生障碍了，就是我们发生近视和远视了。您看近视眼的人呢，是近的东西他能看清，远的东西他看不清。比如说周老师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了，我不跟您打招呼，您别赖我啊，因为我是近视眼。 看不清楚。 看不清。只是您走到我眼前的时候，我才周老师您好。因为离得很近我才能看清啊。近视眼的人他看不见，所以这个我们要理解。那么我们老了，我们就发生远视眼了。老远，周老师您好，我能看清。但是您让我看书的时候啊，我就得戴一个老花镜。 其实这个远视呢，某些程度上来讲就是花是吧？ 花。花就是晶状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这都是晶状体的功能。那么晶状体混浊了就是白内障了。这个时候就不是远的能看清近的能看清的问题了，是远的近的都看不清了。因为它晶状体混浊了嘛，光线进不去了，它的调节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白内障我们就要做个手术，换一个人工的晶体进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您的视网膜的那个眼底的黄斑这个地方功能一定要好，因为你黄斑这个地方一旦发生变性啊，那么这个时候您是肯定看不清东西的。为什么？因为您识别物体的那个细胞，无论是白天识别物体的视锥细胞，还是晚上识别物体的视干细胞，它都聚集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发生变性了，那么这个时候您是肯定看不清东西的。 那动手术呢也不行。 你动手术，你这个细胞发生病变了，发生坏死了，你是没有办法来置换一个好的细胞进去的。 它不像这个晶状体什么的发生病变，像白内障似的，动一手术就好了。 动一手术它可以换一个晶状体。您这个细胞坏了，你没办法更换的。所以我们只能保护。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眼底的这个黄斑区，它的这个病变啊，分两种，一种是干性的，一种是湿性的。干性的就是这个黄斑区它就萎缩了，我们通俗一点讲啊，就是它就变干巴了，越来越变干巴，越来越萎缩。你想啊，那些细胞它都 干瘪了，都萎缩了，肯定它识别物体的能力就下降了、 嗯、 无论是周边视力还是中央视力它都会下降。那么还有一种呢，它叫湿性的，这个湿性的呢就是这个黄斑区有渗出，哎，同时呢它还有这些新生的这个血管要出来。那么这种干性的呢是没有新生血管出来的，湿性呢它会有渗出，会有这个一些新的不该有的这些毛细血管生出来。您想这个地方的这个视神经细胞它要正常的工作，它干瘪了萎缩了也不行，如果让它不干瘪不萎缩，它有很多液体渗出来，然后有很多的毛细血管不需要有的这些毛细血管新生出来，您让它这个地方的这些细胞泡在水里面，对吧，又有乱七八糟的这些血管毛细血管新生出来干扰了它，它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这个视网膜这个地方无论是发生干性的变性还是发生湿性的变性，都会对我们的视力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嗯，那看来老年人呢发生眼部的病变哈，它发生病变的位置不同啊，病症也是不一样。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白内障，它是晶体出问题了，那也就造成您看东西的时候远呀、近呀等等的都是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动一个手术啊就能够解决了。但是黄斑病变呢，是眼底黄斑这个位置呢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呢，无论是它中心啊，受损了还是周边受损了，反正是看东西根本就看不清楚了哈、啊，越想看什么越看不清楚，或者说还变形等等。那像这样的眼底病变的话，动手术可能还不行，但是好像听说有用激光来治疗的。 嗯，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赵老师，就是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种不该长的这些毛细血管网长出来啊，我们医学上叫做新生的这个血管，就是新生出来。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激光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新生的这些血管啊，然后用激光呢把它照一下啊，就是说让个这些新生的不该长出来的这些毛细血管把它用激光的办法把它破坏掉，然后让它吸收了，这个时候呢也会对这个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啊用的有一定的作用。哎，但是这个做完了以后啊，一个呢是50%呢是要复发的， 嗯， 再一个可能对于年龄大的老年听众朋友来讲呢，它的这个效果呢也不是那么的非常的理想， 嗯，甚至心里呢会有一种恐惧感， 嗯， 再加上有些人呢可能有基础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血压高啊等等， 嗯， 你用这种激光的治疗会不会对这些病症有一定的影响，这都很难说。 哎，对，它可能也是不是这个激光治疗的一个适应症哈， 是， 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最关键是用这个预防的办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同时呢可以用这个中医的办法来进行解决哈。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哈，中医呢实际它治疗的这个历史啊实际是非常悠久的。那么这个中医讲啊，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呢它是分型的，它分了几个型。哎，第一个呢它就叫做这个湿热痰浊内瘀。然后呢这个痰浊内瘀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往上走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侵犯到我们的眼底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黄斑变性了，这是一个类型啊。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情志不舒气滞血瘀，这个时候呢造成了眩辅不利，就是眼睛呢看不清楚了啊。这个呢所以说这个黄斑变性呢跟我们的情志不舒气滞血瘀是有关系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知道啊，情志不舒气滞血瘀跟我们听众朋友的高血压高血脂症甚至是糖尿病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说我们听众朋友要积极的控制我们的一些基础病呢，对吧？所以我们有高血压的人，有糖尿病的人啊，有高血脂症的这些人，他也是这种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气血运化不良的，所以这种人呢更容易发生这个眼底的病变。可能有一些人说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这种情况下，我的眼睛就更加的看不清了，这个病就更加的严重了。还有一个问题啊， 有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人，他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疾病是会造成我们失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本身他的这种焦虑呀、抑郁的这种情感就会更多的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会和家里的这个人的关系发生紧张，尤其是自己的亲属、老伴啊、子女啊，都会关系发生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更增加了他的这个情志不舒、气滞血瘀的这种症状，那么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变性呢也会加重，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注重这个，哎。情绪的这种疏导啊，我们也可以用中医的一些这个方剂啊来进行一些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肝肾不足、精血亏损型的，或者是这种心脾两虚型的，气血不足，这个东西呢，就是目失所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造成这种视力的下降，造成这种视网膜的这种黄斑变性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气滞血瘀的，这种类型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行气活血的这种办法，我们可以用这个丹栀逍遥散来进行加减啊，来进行一个中医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对于这种肝肾不足的呢，这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桔菊地黄丸来进行加减啊，有这样的类型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桔菊地黄丸呢，它是一个成药啊，听众朋友可以呢适当的服用一些。还有一个心脾两虚型的呢，这个呢我们就要养益我们的心脏和脾脏了啊，进行补气，进行行血，这个呢可以用这个人参养荣汤来进行加减进行治疗啊。所以呢，其实老年听众朋友呢，有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控制基础病的同时用中医治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另外呢，还可以进行一个穴位的按摩，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太阳啊、风池啊、合谷啊、光明啊、肝腧、肾腧、足三里啊，这些穴位呢都可以进行一个适度的按摩。还有像中药的三七呢，它具有非常好的活血啊，也扩张血管，改善这个眼底视网膜血液循环这样的作用啊。其实听众朋友呢可能听到这儿呢感觉有点懵啊，一个是不知道我是哪一个类型的这种基础病，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哪一个类型的病造成了我眼底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哈。其实这个没关系，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我们先给您进行一个判断，进行一个分析，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呢我们会指导您怎么用药，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控制呢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确实这个眼部疾病的虽然不能够致命啊，确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尤其是有这个病的老年人，他真的感觉到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啊。所以呢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来帮助您。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对于黄斑变性呢，刚才你也给出了几个办法进行治疗，那有没有更加平时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办法呢？ 其实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变性，我们刚才讲到了啊，它高发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实际这个呢，它也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老化实际也是一种纤维化，所以呢，有眼底视网膜黄斑病变的听众朋友，这个呢，抗纤维化呢是绝对的一个适应症啊。那么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的听众朋友，那么这个属于气滞血瘀型的啊，这个呢就要用到像三七呀、杜仲啊、葛根呀、昆布呀这样的一个中药的合剂，然后再配合我们说的这个叶黄素为主的这个眼底的这个营养的这种成分啊，来进行改善。比如说我们是这个肝肾两虚型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说的残花虫草啊，来进行补益我们肝肾的这种功能，尤其是进行补肾，补肾益肝。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以叶黄素为主的这个复合营养素啊，来进行改善，这样的话呢，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不同的这个症状，我们给到的方案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是三高非常严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再加这个以叶黄素为主的这个复合的营养素来进行改善。所以说听众朋友呢，您不同的症状，我们会因人而异的采取不同的办法。所以这个呢是需要进行咨询和需要进行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制定的。 好的。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病变哈，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您可以早晨呢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咱们先做一个呢健康风险评估啊。根据您自身的情况，我们给您制定出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那么目前呢，我们将组织大家在10月底、10月初啊，也就是10月30号到11月3号，有一个5天3晚的这个延安之行啊。应该说这个活动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欢，因为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而且呢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基地。那里呢确实有很多的景点值得一去哈。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去参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另外呢可以去参观的中华始祖圣地啊，这个皇帝陵啊，以及呢梁家河啊，这是一个老知青的旧居了啊，真的是值得一看。还有呢就是登上延安象征性的巍峨的宝塔山啊，可以说一览无余，整个的这个延安的景象都在眼底了啊。另外还带大家呢去参观曾经召开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会场的原貌，就是中央大礼堂等等等等吧。其实呢我们安排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去的话，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我们只安排了40个名额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旅游团嘛，所以我们是额满为止。如果您想去的话，赶快来报名了。那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导致视网膜及黄斑区发生眼底及黄斑纤维化，进而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有固定的黑雾遮挡等现象。随着晶状体进一步浑浊，眼前还会出现固定不动的黑点，看物体会出现重影，夜间视力明显下降。如果由于眼睛血液循环的减退导致玻璃体浑浊，眼前就会出现能动的黑影， 这种黑影有点状、条状、片状、云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飞蚊症。老年眼底不能单纯的只考虑从眼睛局部治疗，更应该从整体进行保健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原发疾病，首先要予以治疗，同时也要补充越橘提取物，清除眼睛局部的自由基，起到抗炎的作用，补充我们人体无法合成的叶黄素，辅佐于维生素 E， 长期抗纤维化，我们才能防止眼睛视力进一步受到损伤。对于老年眼睛出现的问题，需要予以长期的进行保健维护。 好了，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